们弟兄姊妹就好像一个家庭一样，我们就是这么多人，所以我们在座各位有许多也是比我年长，有些比我年轻，我们一起来学习，来认识神的话语。在七月份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使用就是Dr. Warren Wisby 的这一套系列叫做 Be， 就是成为，成为。那之前我们上了这个读了这个以斯帖记，读了约伯记，那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诗篇的部分。我想诗篇也是许多弟兄姊妹很熟悉，而且也最喜爱的经文。以前也讲过，那但是这段期间我可能会把这个主题摆在就是敬拜上面。那 Dr. Warren Wisby 为这个诗篇定了两个标题，一个就是成为敬拜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成为赞美，在神面前欢喜快乐的一个人。实际上整篇诗篇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写作的人诗人也遭遇到各样的痛苦，我们知道有许多的诗篇是大卫所写的，他可能遭遇到就一个人而言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他被扫罗追杀，他甚至也曾经被他儿子追杀，然后他的一个儿子欺负了另外一个女儿，然后他的一生颠沛流离，但是他却能够写出这许多赞美上帝的诗篇，所以我们要来看哈，其实我们也常常遇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所以成为一个敬拜的人，事实上我应该说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敬拜的对象，是吗？不论各位是不是基督徒过去没来到教会，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敬拜的一个对象。我看到一本书因为我是学习有关于这个圣经辅导那有一位讲员叫 Paul Tripp， 非常好的一位讲员，他提到他去印度，看到各样不同的偶像，大大小小的偶像。他看到有一个僧侣把一个木雕的偶像摆在那边为他洗这个偶像然后为他穿衣服，然后花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偶像面前默祷敬拜，虽然这偶像不能说话。他看到许多人有不同的偶像，有形的偶像在那里甚至有一次他进入一个庙里面看见他们敬拜一个男性的性的象征在那边五尺长许多人在那边敬拜，他觉得非常可憎怎么人会敬拜这样子的的一个东西，把一个身体的器官来敬拜他很快的离开，脱离了这个庙。可是后来他自己心里想，也许我没有敬拜那些可憎之物，但是我自己心里仍然敬拜一个对象。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敬拜，只不过你没有察觉到你敬拜的对象是谁。可能你敬拜的对象是你的工作，你敬拜的对象是爱情，是你的配偶，你敬拜的对象可能也是你的孩子，你敬拜的对象可能是自己或者自己的身体健康。上个月在北美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其实我原本要放的 video 给各位看，可能时间不够这个教会有几万人在 Houston 也许各位也知道，我也去参观过这个教会他们是牧师跟师母一起来讲道，然后牧师讲完道，然后师母来主领圣餐非常有名的教会。 OK， 那这位师母这叫 Victoria然后他就在敬拜当中说各位弟兄姊妹来教会敬拜吧， Come to worship because you are not worship God really, you worship for yourself, you come to worship for yourself because when you are happy God will be happy。 我用中文讲一次，他说你们来教会敬拜，我鼓励你们来教会敬拜，因为你们来教会敬拜其实不是真正的在敬拜神你们是来为你们自己的快乐来敬拜，因为你们快乐上帝就快乐。 OK， 他面对几万人然后透过 video 啊 YouTube 放出来她的，然后她的丈夫在旁边 agree 啊，非常同意。我们看见是什么问题？即使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很多 mega church 里面啊，我去参观这个教会，真的是非常的富丽堂皇。可是他们来教会敬拜，不是为了要以神为中心，而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期待。是的，我们来祷告，求神供应我们。但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赞美的对象是神，而不是以我们自己啊，我透过一些音乐让我觉得感觉舒服一点，啊，可以释放一下，啊，让我自己感到快乐，啊，我快乐，神就快乐，那变成上帝要来取悦我们，啊，所以后来他这样的信息出来，就遭遇到很大的一个，那也我把这个 video 可能摆在我们自己的这个 Facebook 上，各位可以再去看，然后再配合这几段经文，啊。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提到了敬拜，啊，提到了神所喜悦的。未来这一个月，我想更多的时间摆在敬拜，啊，不仅是看诗篇，我们从圣经的各个经文来看，敬拜究竟是什么？敬拜的核心是什么？啊，怎样才是讨神喜悦的敬拜？或是各位看到我们的周报，每次都打出来一个这个以基督为中心，还有这个四个 W，4W， 第一个就是什么 ？Worship。敬拜，其实 worship 这个字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 worship 就是什么值得， worship 就是去敬拜那真正值得配得的那一位。worship word witness work 提到了敬拜，提到了神的话语，提到了我们去做见证，带领人归向主，还有透过各样的服事，各样的服事。所以我们未来这段时间，我们要更多的来学习啊，什么是敬拜，那神喜悦怎样的敬拜？好，为什么要敬拜神？不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需要，而是这一位他是配得敬拜的。刚才我们读的诗篇，其实我们没办法啊，请各位完全读完它。在诗篇第八十九篇里面，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提到这个诗人来敬拜神。这个诗人为什么要敬拜神呢？可以翻到诗篇第八十九篇，好，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的来看啊，虽然我们没有完全的念完。诗篇第八十九篇，这篇诗篇啊，如果各位上面看到有一个小字，叫做以斯拉人以称，以斯拉人以称，待会会说他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其实是在所罗门时代的一个智者，一个智者，他目睹了大卫王朝的分裂，目睹了所罗门的儿子啊罗波安大卫王朝的分裂，埃及的大军攻入，但是他看见神的信实，看见神的信实。所以诗人先来赞美神，为什么赞美神？第五节到第八节提到诸天颂赞，提到在天上的这些使者，甚至日月星辰都要来颂赞神啊，神颂赞神啊！今天早上我们这一班哈，就是使用这个材料叫做 The Gospel Project， 提到了三层天啊，第一层最高第三层天，这些受造的天使要来敬拜神；第二层天，这些日月星辰要来敬拜神。日月星辰怎么敬拜神呢？他们好像没有生命啊，没有情绪，没有感觉，可是你看到它这些日月星辰不断的在运行。它挂在空中，它不会掉下来。啊，事实上，如果各位去查考啊一些科学的哈，这个太阳哈，它正在急速的运动，一秒钟几万公里、几十万公里哈，在运动。然后呢，地球跟着它转。然后呢，月亮，我们昨天庆祝中秋节哈，月亮也跟着地球在转。啊，你会发现这些日月星辰照着规律在进行。他们不是人的设计啊，他们是出于神的创造。我们看见很多古代人看见日月星辰的时候，觉得说啊，他们实在太伟大了，所以他们去敬拜太阳、敬拜月亮、敬拜某一个星座。但是不是的，他们是神所创造的，所以连日月星辰，它透过它的运行，好像在敬拜神，其实彰显了神的荣耀。所以诸天在颂赞，天上的天使要来颂赞神。 天上的日月星球因着神的创造彰显神的荣耀。那在地上呢，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提到地上所被造的万物也要来敬拜神。地上我们看到了一些生物啊，大有能力的，其实都是神所创造的，神要胜过他们。他说天属你，地也属你，提到神大能的膀臂。所以在地上的这些生物也都要来降服于神。如果各位好好去查考创世纪，可是却发现，各位却发现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天上的天使敬拜神，地上的万物走兽来敬拜神，但是唯有一样生物他选择不敬拜神，那是谁啊？就是人类，就是人类。人类因着自己的骄傲，因为自己要高举自己，却选择不来敬拜神。所以这边最后诗人勉励提醒神的百姓应当来向主来欢呼。这个以色列人不只是这个国籍上的以色列人，在座各位我们都是真正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是信心的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后裔，我们应当来向主欢呼。我们看见这些日月星象，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时间啊。昨天稍微分享一点这个波波拉木啊，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有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那个不能被震动的平安。这个平安也不代表我们不会遭遇到困难啊。昨天因为时间比较短，没有办法多分享。我常常在强调，所谓真正的平安，就是指的什么？什么是平安？沙龙，耶稣说沙龙，愿你们平安。圣经里面讲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啊？是指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跟神和好了，就平安了。原本我们是敌对神的，背逆神的，远离神的，可是因为认识上帝，我们不再是神的仇敌，而成为神的儿女，那就平安了。不论发生任何事情，是生是死是灾祸，在监牢里面或是在自由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有那样子的平安，那是真正不能被夺去的平安，因为你跟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赞美神，因为神的本性，神创造这一切，我们来赞美他。然后呢，我们为什么来敬拜神？提到了神是一个守约的一个神。我们看到这本圣经，我们叫做什么？新约还有旧约，这个 covenant 啊，神跟人定了什么样的约啊？如果各位读旧约的圣经，定了怎样的约？啊，旧约里面有什么约？说说看。哎，请大声点啊！旧约里面神跟人定过怎样的约？嗯， 就是亚伯拉罕跟神。 对，亚伯拉罕之约啊。那神跟亚伯拉罕定什么约？说神要赐福你，使你的后裔如天上的星这么多。因为你因信，因为你信靠我，对吧？啊，因信称义，来啊。哎，对，怎样的约？彩虹之约，好，我们看见天上彩虹是神跟人定约，我不再透过洪水来毁灭人，虽然曾经用洪水来审判过这个世界，所以神跟人定了约。好，还有呢，神跟大卫也定约，怎样的约？神不灭绝大卫的后裔。所以这边我们提到这个诗篇的作者啊，叫做以琛啊。如果各位去查考哈，这一段啊，提到了在列王记上西亚第十二章，那时候所罗门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做王，结果王国分裂啊，以色列十个支派归于以色列啊，然后南国就是犹大啊，只剩下两个支派。那甚至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罗波安不敬畏神，后来神就任凭埃及来攻打他们啊，攻入耶路撒冷啊，这个可以在啊，列王记下第十二章来看，看到即使神在管教他们，仍然没有把大卫这个支派这个犹大国所灭绝。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守约的，神跟大卫立约，跟挪亚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 然后透过耶稣跟我们立怎样的约啊？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新约，是吧？刚才提到旧约啊，就是神也跟摩西立约，对不对？是给他们律法。那我们今天在他们领圣餐，这个饼，这个杯，耶稣的身体，耶稣用自己的宝血跟我们立这个约，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洁净我们，而且这个约保证你得着他的应许，就是永生。所以诗人赞美神，是因为神是守约的神。我们人常常不守约，我们的约定跟谁约的时间啊，我答应人家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 keep our promise。 但是神拣选的，而且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神拣选了大卫，神使用耶稣来拣选了我们在座各位，坐在这里我们来听圣经上的话。这是一个永恒的约，是一个爱的约。我们为神为我们立了下这个约，我们来赞美他，因为他是信实的神。即使在管教当中，刚刚提到了和他这个以色列的分裂，犹大王国的分裂，可是神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在列王记下第十二章第八节提到，就是神要让他们看看啊，让自己做个比较，你们要服侍上帝好呢，还是服侍这个埃及王好？其实我们在各样的试探试炼当中，神的目的仍然不是为了处罚你啊，而是让你比较看看，你要服侍上帝呢，还是服侍其他的人或是事。比如说上礼拜这个浩这个弟兄啊，这个他曾经三十年的时间酗酒使用毒品，基本上他所敬拜的就是他，就是这些肉体的私欲啊，满足他肉体的需要，他的神就是他的肉体，就是这些酒精，就是这些毒品。但是当他遇见了真神，他转换了他敬拜的对象，他不再受这些的辖制，他选择侍奉神，而不是侍奉他身体肉体的需要，他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即使在管教当中，神是让我们做一个选择，做一个比较，你要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还是侍奉其他的。最后啊，我知道弟兄姊妹都有许多不同的困难啊，许多不同的困难，也许是工作上的困难，婚姻的困难，身体的软弱啊。所以四十六节啊，如果各位手上有翻开诗篇第八十九篇四十六节，诗人向神的一个祈祷啊，甚至他心里面啊一个呼求，他说：“耶和华啊，这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oh Lord？”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一些弟兄姊妹心里面的一些呼唤，主啊，还要多久呢？我在我今天的这个困难当中还要多久呢？我婚姻的困难如何能够解决呢？我的孩子的需要，教养的困难如何能够解决呢？我经济上的困难何时能够解决呢？我身体的软弱何时能够解决呢？好咯，我还要等多久啊？诗人自问也自答啊，那第四十九节他就回顾了神过去所做的事情。四十九节他说：“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约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他好像在提醒上帝，主啊，你是这么信实的神，你之前拯救了大卫这个牧羊人，恩膏他使他成为以色列的王，犹大的王，拯救他。我们如今是大卫的子孙，我们的信心上是大卫的子孙，那你的慈爱在哪里呢？他回顾神的信实。最后我们看到诗篇常常是这样子，前面提到了他自己的忧患，他心里多么大的痛苦，最后怎样来面对跟解决。他说：“主啊，求你纪念仆人所受的羞辱。”我们在许多的羞辱当中，但是求神用这羞辱来胜过那个仇敌。第五十一节五十二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阿门，就是诚心所愿，再一次的肯定跟祷告。所以他透过敬拜，透过赞美， 到神的面前，来帮助他胜过人生当中许多黑暗的时候。我想你我也是一样啊，你我也是一样。常常我们想要说怎么辅导一个人、帮助一个人、鼓励一个人，可能最简单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带领他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来让他看见神的作为，让他经历神的信实，让他经历到神的爱。我们在敬拜赞美中注目到他，请注意，焦点是在神，不是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越注目到神的时候，我们得着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们有那样安全感，那样子的一个保证，那样子的一个保障。那是我们在敬拜当中说神所赏赐给我们，我们说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是的，你教导我们要来敬拜你，那如何来敬拜你呢？那真正来敬拜神的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未来这段时间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敬拜。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偶像，或是不同的偶像，我们敬拜不同的人或事情，结果这些人和事反而成为对我们的捆绑。主，帮助我们单单的来敬拜你，唯一的来敬拜你，享受在敬拜的时候，主你赐给我们那样子的安慰跟鼓励，那样子的建造，让我们看见经历到主你的信实。虽然在百般的试炼跟试探当中，主，我们知道你仍然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